后非家又不可。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走过来说，其实我错了。 嘴巴上彼此嫌麻烦，眼神中关怀那么满，没说爱却早已认定一辈子的伴。在人前从来不浪漫，在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最懂的人，最暖的伴。 呀，你的眼，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我想你的眼，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国家发改委批复了京津冀地区城际铁路网规划，提出以京津、京宝石、京唐秦三大通道为主轴，以京津石三大城市为核心，将新建24条3450公里的城际铁路网，形成四纵四横一环的格局。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多家权威数据机构联合发布了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报告内容显示，城市交通方面，北京一季度西城区最堵，其中西二环一季度有63天处于拥堵状态。本月，中国汽车消费网投诉平台共计受理了相关汽车类投诉1623宗，较去年同期相比，上涨幅度不是很大，仅为2.01%，但与上月环比相较，涨幅却达到了42.49%。这两天，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新建成的丝路金桥大型景观在晚间试灯，呈现出金碧辉煌的醉人景致，迎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到来。 是谁的错，让一切重回？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由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我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我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我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才懂真情。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美静的《遗憾》，很多人也会很喜欢听陈洁仪版本的那一首，叫做《伤痛》。我们都在学着去做一个成熟稳重的大人，遇到所有的事情都能做到不动声色，于是我们学会了掩饰和伪装，即使想哭也会笑着说出一些难过，用一种平淡或者是很遥远的语气诉说着一件对别人不重要却对自己很刻骨铭心的事情。尽管如此，人生还是会充满了太多的遗憾。我倒是觉得，其实人生如果是无悔的，那该有多无趣呢？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 Beyond 歌曲《无悔这一生》。 前景没法打算怎么，谁会偷生远方里？每次记忆哭笑，将心意再变改一分一。对一切话别，无意却远走他方。没有泪光，梦里竞闯，怀着心中新希望。能冲一次，多一次，不惜自强。没有泪光，梦里竞闯。这心声和我偏偏正呼应，前方

故宫神武门上悬挂的故宫博物院牌匾部分边缘脱落损毁，故宫开始进行全面的修缮。经过3个月的整修，全新的故宫博物院牌匾亮相故宫神武门。按照惯例，北京的蔬菜价格又进入了每年春季的下降区间。在京城菜篮子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受到去冬今春蔬菜价格持续低迷的影响，本周新发地蔬菜价格不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成多，更是处于近5年同期的最低点。 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 来自张信哲的歌曲《信仰》。席慕容曾经说过，在今日的世间，有很多人不愿意相信美丽和真实的事物就在自己的眼前，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宁愿在一开始就断定所有美好的事情都只有一种虚伪的努力。这样的话，当一切都失去了以后，他们也因此而不会觉得遗憾， 而受到伤害，太多的人已经不愿意再去爱，再去相信。你现在还能不能还会说出口我爱你，我对此深信不疑呢？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深信不疑。 是偶然，经过了多少酝酿。

受最近的冷漠，每天生活一样的过，人就少了点激动，偶尔心想逃走，身体全是沉默。我们都觉得累，宁愿让心情继续浪费，不肯亏欠谁，两个人僵持在原点上，只是而不见，为何不让对方飞，还是害怕飞远才发现当时视野变得辽阔，手中的啤酒喝一口，祝我们幸福快乐，记得你的幽默，想起拥有笑容。我们都觉得累，宁愿让心情继续浪费，不肯亏欠谁，两个人僵持在视而不见，为何不让对方飞，还是害怕飞远才发现当时最美。微笑的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知